什么让女孩变女人？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，从不实际到最平凡的委屈。 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拢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几行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悬挂走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，用一辈子去守。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

愿你此刻可会知，是我衷心的。

否为了我哭泣？翻过来覆过去，让我怀疑只是场戏。为何看不见道具？哪怕只是监狱。是否还有意义？一点点泪滴，是我心中埋藏很久的话语，为何还没能够汲取？被泪水清洗，我总是不。 淡淡倦倦，惊觉有种女人